到耶稣基督喺度约翰福音所行嘅第六个神迹。唔知大家记唔记得耶稣基督所行嘅头五个神迹啊？第一个就系水变酒，系嘛？第二个就系医好咗一个皇家官员嘅儿子。第三个就系喺度不士大嘅水池旁边医好咗一个瘫子。第四个神迹就系五饼二鱼啊，大家都好熟悉嘅。而第五个神迹就是上一次同大家讲的耶稣在水上行走。而今天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医好了一个是身来就是瞎眼的瞎子。其实这个神迹如果我们看经文有四段对话是很有趣。第一段的对话就是耶稣和门徒的对话，是讲出了究竟一个人生病好像生出来就是盲的，是不是跟他的罪有关呢？定係咪同佢嘅爸爸媽媽嘅罪有關？係咪負債子還？我哋係會講聖經嘅教導係點樣。第二個對話係法利賽人對呢個瞎子，見到呢個瞎子突然間睇到嘢，於是佢就頻頻去盤問呢個瞎子：你究竟係點樣好翻？醫好你呢個人係點樣醫好你？啊，佢係點樣嘅一個人？係咪一個罪人？係咪從神而嚟？所以起咗好多爭辯。但是这个瞎子又被法利赛人追逼他，逼问他，问到后来他对属灵的眼就越长就越大，头头就是见到耶稣基督是个人，到最后他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第三段对话就是法利赛人和这个瞎子的父母，跟瞎子是很不同。瞎子的父母很怕犹太人会赶他们出会堂，很怕犹太人，所以他们不够胆说是耶稣基督医好了他们的仔，就是说你去问他，他是大人来的，大个仔你自己去问他这样。而第四个对话就是耶稣基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耶稣说他是为了审判是来到世界，令到我联系这两样东西，见到有光才有审判。嗱，呢個可以係可能可以答咗好多人有嘅問題嘅疑問，就係究竟若果有人從來未接觸過福音，或者我哋在座都有好多弟兄姊妹嘅心愛嘅朋友啊、爸爸媽媽啊、阿爺阿嫲，從來未接觸過福音，究竟佢能唔能夠得救咧？亦都涉及一個問題，就係就算有亮光。若果呢个人唔能够明白亮光，好似佢系或者佢系弱智嘅，又或者佢系未到一个年龄，佢系可以分辨是非一个细路哥，究竟佢能唔能够系得救？嗱，呢啲问题我哋都系会系睇嘅，系透过呢个神迹而去研究。嗱，今日嘅经文系好长啊，第九章一至到四十一节，如果我一个人读晒咧就冇气噶啦，所以咧。就想同大家咧就分工合作，我哋或者用啟應嘅方式嚟到讀。我咧就讀單節，大家咧弟兄姊妹咧就讀雙節。咁咧就可以留翻啲氣係講到啦。我先讀第九章第一節。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身來是瞎眼的。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用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样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用他把泥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对说他生来就是瞎眼的，如今怎样怎么能看见了？至于他如今怎样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看见能看见了。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今次呢，我或者再要补充一句，同以往有啲唔同呢，就係可能我要将呢一篇道係分开两个星期日嚟讲。四十一节嘅经文好长啊，讲到如果我讲到过半钟头之后，相信得返我一个人喺度，大家都去晒食饭。所以我会讲到一个部落我就会停低，由下一次再继续落去。先短短咁係总结咗今日故事嘅大纲，係耶稣同门徒就见到有一个生来瞎眼嘅人。於是嗰啲门徒就问佢话，呢个人盲嘅究竟係佢犯咗罪呢，定係佢爸爸妈妈犯咗罪？耶稣就话，唔係佢犯罪，亦都唔係佢爸爸妈妈犯罪，係要喺佢嘅身上显出神嘅作为嚟。於是耶稣就吐咗口水，加埋啲泥，就抹咗上去呢个人嘅眼上高，然后就叫佢去西罗亚池就去洗。 西罗亚池等阵会同大家分享系有好多历史。西罗亚 出名嘅有咩啊？就系、是、有一个水池啦。另外西罗亚出名嘅就系、是、路加福音十三章所讲嘅有个塔啦冧咗。我都会同大家系稍微分享。跟住嗰啲邻舍同埋平日见到呢个瞎子嘅人就觉得好奇怪，呢啲人唔系盲嘅咩？点解佢会见到嘢嘅咧？就于是有啲人话系啊，系呢个乞衣，系呢个盲嘅乞衣。有人就话唔系佢，唔应该睇到嘢。后屘呢个以前系盲嘅乞衣就话，的确系我嚟噶。于是佢哋问佢点样会开眼，佢就话、啊、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嗱，留意喺嗰个时候，佢觉得耶稣系一个人。咁于是嗰班人问佢耶稣而家喺边，佢就话唔知道。于是嗰班犹太人就带佢法利赛人嘅面前，用咗第一次嘅盘问，就话呢个人喺度安息日嚟到系行医，所以佢一定唔系由神嚟，一定系一个罪人。于是佢哋问呢个系本来瞎眼嘅人话：你觉得佢系咩人啊？呢、这个瞎眼嘅人就话佢系一个先知。嗱，你睇见有一个进步啦，唔再系人，佢见到佢系先知。先知都系人，但系由神派嚟嘅人。于是佢哋唔信佢以前系盲，于是最好系点样样啊？揾佢爸爸妈妈嚟啦，爸爸妈妈一定知道佢以前系咪盲。于是揾咗佢爸爸妈妈嚟，佢爸爸妈妈又好惊青，又唔够胆讲真嘅说话，净系话我哋唯一知道嘅呢、这个的确系我哋嘅仔。佢的確咧係以前係盲嘅，但係邊個醫好佢，點樣醫好佢，我哋絕一啲都唔知道。嗱，聖經亦都有個交代，就話俾佢哋聽點解佢爸爸媽媽咁驚。原來猶太人已經作咗個決定，有邊個係會係承認耶穌基督係耶穌係基督嘅，就會趕出會堂。所以佢爸爸媽媽好驚，係唔夠膽認。我哋去問佢啦，佢已經係大人嘅大個仔，你自己去問佢。於是那班法利賽人真的又去捉那個以前是盲的人來第二次的盤問，盤問的東西也都是三幅皮，就是說誰個醫好你，他是誰個，他 是不是個罪人，他在哪裡來。今次呢他們還嚇他，他說、哎、你要榮耀神，你一定要說這個是罪人，你不說這個是罪人，你不榮耀神。於是這個瞎子就說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我有一樣東西我知道，就是我以前盲的，我現在看到。咁於是呢一個瞎子再繼續講，佢話佢點會係罪人呢？神係唔聽罪人講嘢㗎嘛，亦都冇人聽過有人可以醫好一個本來身來就瞎眼嘅人，從來冇人可以咁樣做。如果佢唔係由神嚟，佢點能夠做呢啲嘢？於是嗰班法利賽人就好嬲佢，話嚇你滿身都係罪嚇、啊，你生出嚟盲嘅就因為你係罪人，你仲喺度教訓我哋，於是將佢趕咗出去。耶稣见到他被人赶出去，就去见他，就跟他说你信不信神的儿子。这个本来瞎眼的人说哪个是神的儿子，耶稣说跟你讲紧话的就是。于是这个人就跪低说我信，就拜基督。但是耶稣基督随即亦都讲了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为审判是来到世上，叫看不见东西的人看得见，叫看得见的人就变了瞎子。那些法利賽人聽見了之後就說，哇，有沒有搞錯，你是說我們盲。耶穌說如果你們真是盲，你就沒有罪了，但是你們看見，所以你們的罪是仍然存在。這個就是個故事，也都是跟以前那些、神蹟一樣，約翰都用了一個首尾對偶的方式是來到將它寫成。如果我將全部41節的經文寫在這個首尾對偶上高，大家我想就看不到字的了，洗到好像螞蟻那樣。所以我就將它的大綱 大約的意思寫出來。第一個首尾對偶、啊、就是第九章一至五節和第九章39至41。為什麼這兩節經文是有關題、啊、是講同罪的關題，一個人的靈盲，一個人的肉體上的盲同罪的關題。就是那些門徒問耶穌，究竟這個人盲是他的罪還是他爸爸媽媽的罪？而下半節的首尾對偶是九章39至41節，是講靈盲和罪。一個人如果是肉體的盲，不一定是罪，我們都見到，但是靈盲怎樣？靈盲就一定是罪，見到神的亮光，見到耶穌基督的亮光還是不接受，這個就是靈盲。 第二个所谓对偶是有关医治。九章六至到十二节是讲这个人怎样被耶稣基督医他肉眼、肉体的眼睛怎样医好。而在这里下半段九章三十五至到三十八节就是刚才所讲这个本来盲的人他看到他灵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于是他就拜他。一个是灵里面的医治，一个是肉体的医治。而在这里第三个首尾对偶是讲到这个救主，究竟这个救主是什么人来的呢？ 是哪一位呢？是有关两次盘问这个瞎子。第一次盘问是九章十三至到十七节，第二次的盘问是九章二十七至到三十四节。盘问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本来盲眼的人越是被法利赛人逼他，他就越看到亮光，越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而那个经文的重心就在九章十八至到廿三节，是讲救恩的是取舍，就是讲这个瞎子的父母，他不是好像瞎子那样是开了灵里面的眼睛，他见父母见到亮光，见到耶稣基督医好他自己的仔，因为他怕人，因为他怕逼迫，所以他不肯认耶稣基督为救主。通常我们知道首尾对偶最重要的经文就是放在中间，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放在这段在中间？我觉得可能使徒约翰是要给我们一个警告，千祈不要好像这个瞎子的父母一样，就算见到亮光都是仍然拒绝，心眼是拒绝耶稣基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首尾结构，是救恩和罪。耶稣说我们看得到这个结构是非常清晰、在这故事的开始就是怎样，门徒和耶稣基督说这个人的盲是不是跟他的罪有关，而这个故事的结束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和法利赛人说他们的灵盲，明明他们是看到耶稣基督是做这么多，是医治，是神而来，但他们不相信。那些法利赛人还以为耶稣基督说他们是真正盲，于是他们很紧张，但其实耶稣基督说他们是灵盲，于是就真的应验了耶稣基督所说，本来盲眼的怎样看到，就是好像个瞎子那样，个瞎子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本来看到东西的那群法利赛人怎样，反而就是灵盲看不到，是应验了耶稣基督所说。我亦都请大家注意的就是九章五节和九章三十九节那个世上那两个字，又是有一个是告诉我们听这两句经文可能是有连带的关系，而的确在这个首尾的结构是两个是中心。耶稣说什么？我在世界世上的时候我就是世上的光，跟着耶稣基督说我为审判是来到世上。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是有了亮光才有审判。那你说嘿，是你说的，这些首尾结构都是你整出来的，那你当然这样说。但是如果你再继续看九章四十一节，耶稣基督讲班法利赛人怎么说，你们是盲的你就没有罪了嘛。即是如果你完全没有亮光看不到，你是盲的，你是没有罪。但是现在你们是看到的，我动笃起在你面前，你居然说看不到，咁你哋咪个罪仍然都系存在，所以唔单止系个首尾嘅结构，连本身嘅文章都系咁样写。咁我哋一阵间就会谈及，究竟人哋从来未见过亮光，从来未接触过福音，能唔能够得救咧？我哋会睇一睇。而家我哋先睇睇第二个首尾嘅结构，系讲医治。嗱，我哋讲头先又系有一个对比，第一个医治系医治佢身体上嘅医治，医佢嘅盲。第二个医治就是他能够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救主。有步骤的，我们看他医他那对眼的时候先是怎样，耶稣吐了一些口水加上一些泥、然后敷在他的眼上高，然后还不止，还要叫他去那个罗西亚池那里走去洗，洗完了他才见到东西。于是呢，现在就有很多神学家呢就争论不休了，这些是代表什么，口水又是代表什么，泥土又代表什么，去西罗亚那个池洗又是代表什么，样样他们都找些意思出来的。但是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Leon Morris， 他说得很好， 佢话神，佢话耶稣基督系有主权去行佢嘅神迹，佢系唔需要受到呢啲步骤嘅限制。而的确，耶稣基督医第啲人嗰阵时，有冇时时都用呢啲步骤？当佢见到嗰个喺度呢个不是大水池旁边嘅个毯子，佢有冇做咁多嘢啊？又搵泥土，又口水咁样样，冇噶喎。佢就系话起来，拿你啲褥子走吧。嗰个人就医翻好，所以唔系时时都系咁样样。点解耶稣基督要咁做？有一个可能性就系佢想睇睇呢个人系咪真系相信，系咪真系服从佢？呢个系可能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佢叫佢去西罗亚呢个地方去洗咧，可能后边系有一个意思喺入边，有一个特别嘅意思喺后边。西罗亚呢个地方其实喺耶路撒冷嘅东南边，喺度列王纪下二十章二十节讲到系希西家呢个皇帝系派人去掘一条沟，叫做基粪沟，就系由呢个西罗亚呢个池引啲水入去耶路撒冷城。哇！点解要引啲水入去耶路撒冷城咁大工程啊？当耶路撒冷如果一日系俾人哋围困嗰阵时，佢哋就有水饮。我哋知道一个城如果俾人哋围困，最大嘅问题就系资源。如果系冇食物冇水，好快就玩完。但系佢掘咗个水沟，系由呢个西罗亚池系去到耶路撒冷，以致佢哋就算俾人哋围困，都系有水饮。所以这个词不嬲都是代表住神俾佢哋嘅祝福，神俾佢哋嘅赐予。嗱，喺度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节系记载咗一件好有趣嘅事，就系当时有阿兰国阿兰国同埋以色列国两个国家系联手系打犹大国。哇！你话乜咁奇怪嘅？以色列是北国，犹大是南国，是兄弟国来的，是吧？但是他们都打大家。北国是借助阿兰国联手是打南国犹大。南国犹大的皇帝叫做阿哈斯王，他很害怕，他害怕到脚都软了。于是神就差遣以赛亚先知去跟他说，你不用害怕的，这两个国家就好像冒烟的火把一样，虚有声势，无实际。但是这个阿哈斯王仍然都是很害怕，于是卒之他就厌弃了神，他自己走去用自己的办法是跟阿述国是来到联盟，是来到对抗阿兰国和北国犹大。于是神就派以赛亚先知在这里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节说，犹大百姓厌弃西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信和利玛利的儿子。利信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阿兰国和以色列国的皇帝。但是注意经文说，犹大的百姓厌弃了这个叫做西罗亚的缓流的水，就是神的赐予，神的祝福，他们就厌弃了神，而是要用自己的办法和阿述国来联盟。而且根据犹大人的习俗，在这里住棚节，每年的住棚节，大祭司都会派祭司去这个西罗亚池去取水，拿些水回来装了在这个金的樽里面，然后回到来之后，在这一个圣殿的祭坛上高倒入一个银的盘里面，而倒了进去之后，所有的那些祭司就会高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们要做的就是要纪念以赛亚先知在这里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所写的，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就是要纪念这件事。所以我相信这个西罗亚是代表着神的救恩。而且头先的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西罗亚的意思是什么？是奉差遣的意思。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救恩，就是奉差遣是来到世上。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叫这个瞎子去西罗亚池洗他眼睛，不是没有原因，就是要他意识着他就是那位差遣者， 佢就係救恩嘅泉源。但係好可惜，好多人，我哋知道猶太人都係厭棄咗耶穌基督，厭棄咗呢個西羅亞池嘅援水。但係核子睇到，所以喺度呢個首尾對偶嘅下半段係講到呢個核子靈入面嘅醫治，佢開始睇到佢接受耶穌基督就係救恩嘅泉源，就係嗰位神差遣到世上嚟嘅嗰一位。我哋再睇睇第三個首尾對偶嘅結構。嗱，呢一個係由兩段係以法利賽人係盤問呢個核子嘅話。第一個盤問喺到九章十三至到十七節，第二個盤問喺到九章二十四至到三十四節。兩個盤問其實個內容都差唔多，來來去去就係、是、這個人喺度安息日度係醫治，所以一定係罪人，佢一定唔係由神嗰度嚟。但係即刻又有人問，既然係一個罪人，佢點解能夠行得到神蹟？法利賽人完全冇解釋嘅。跟住嗰個瞎子自己都話啦，神係唔聽罪人嘅，係唯有遵神旨意嘅人神先至聽。同埋佢話從來未聽過有人可以醫好身來瞎眼。這個人如果不是由神那裡來，是哪裡來呢？其實這裡是一個轉捩點，剛才都跟大家是說過，這個瞎子他本來只是看到耶穌基督是一個人，人家問他的時候，他說有個人叫做耶穌醫好了我，漸漸他就看到、除了是這個人，他還是一個醫治者，他醫好了他的眼，跟著他說先知是神派來的人，跟住佢就睇到原來係從神嗰度嚟嘅，甚至佢就睇到耶穌就係神嘅兒子。你可以見得到佢俾法利賽人一路路逼佢，佢反而一路路靈入面嘅眼睛越開越大。我哋一齊睇睇第四個首尾對偶嘅結構，就係頭先所講係嗰啲法利賽人係盤問呢個瞎子嘅父母。其實我們看到這裡自己內容裡面都有一個小的首尾對偶，如果我們看到九章二十一節、那個父母說他已經成人了，你們去問他，他自己必能說。但是在這裡二十三節又重複回了，他已經成人了，你們問他吧。這個就是首尾對偶，那我們夾住中間的就是最重要，就是講出為什麼他父母會講這番說話，就是因為在九章二十二節他們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已經決定了如果有人認耶穌做基督就要將他趕出這個會堂。剛才說過約翰擺這一段經文在這裡是有他的苦心，他是想警戒所有讀他福音的人，不要像這個瞎子的父母一樣怕人地怕人怕威逼而是放棄了接受耶穌基督的機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首尾结构的解释。刚才说过耶稣基督和门徒谈究竟这个人盲的是不是因为他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我们上一次都不是上一次，是第三个神迹的时候讲到耶稣医好了不是大水池旁边的一个瘫子，医好了他之后怎么样跟他说你不要再犯，如果你再犯恐怕你会遭遇的会得更加严重。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情形，那个罪和他的身体的病是有关系，但是在这个情形，在这个瞎子的情形是没有关系。耶稣说不是因为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些犹太人其实是相信如果你犯了罪你就是生病的，這些是猶太人他們是傳統是這樣相信，他們也相信父母犯了罪的子女是會受到牽連。但是這裡我們看到不是神是特意整慢了這個瞎子以致可以彰顯出他的作為來。為什麼這個瞎子會盲？其實就是因為人的原罪，亞當夏娃的原罪，以致在創世紀第三章告訴我們什麼？地是受到咒詛，地受了咒助之後就會怎樣？有污染，有疾病，有很多這些東西。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人有 cancer？ 就是人的罪，最初是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神是容许这个瞎子是生出来的瞎眼，但是到到他成年的时候就可以医翻好他，以致他们身，以致他自己能够见到神的荣耀，同埋佢身旁嘅人亦都能够见到神嘅荣耀。呢、这个就係要彰显出神嘅作为。咁究竟头先讲门徒亦都问同佢嘅父母有冇关啊，头先亦都话嗰啲犹太人佢哋相信一个人嘅罪呢係可以牵连啲仔女。例如我哋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讲到话，不可跪拜那些像，就係、是、偶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犹太人读到这里，哎，还不是父债子还？其实这里不是说父债子还，圣经从来不教父债子还。这些圣经解释是什么？当我们有不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会影响我们的仔女，祸及三四代。所以我哋自己嘅行为，我哋自己要好小心，自己要见证，而唔系话神走去罚佢哋。咁你话，嘿，又系你讲嘅啫。咁有冇经文话圣经唔教父债子还？最好嘅就系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话：儿子必不担当父亲嘅罪业，父亲也不担当儿子嘅罪业。二人嘅善果必归自己，恶人嘅恶报也必归自己。好清楚。所以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唔系讲话父债子还，系讲我哋自己嘅见证如果唔好，系会祸及我哋嘅子孙，系三四代。头先讲身体嘅盲未必系一定系罪，但系灵入边嘅盲一定系罪。又讲到耶稣系世上嘅光，先俾光我哋，然后先至有审判。如果冇光就冇审判，但系我问下大家，系咪人人都有审判？圣经的确系教人人有审判嘅。启示录第二十章，我哋知道人人都要信与不信，不信嘅当然就唔系启示录二十章啊，系施恩宝座前吓，因为我哋唔需要为我哋嘅罪系再担承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担咗我哋嘅罪，但系唔信嗰啲人。都所有不信的人都要去神的宝座面前，是为了他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受到审判。如果没有亮光就没有审判，但是人人都有审判，那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人人有亮光的嘛。有些人亮光是光一点，有些人亮光是暗一点。我们等阵会看看神是怎样给亮光给人。但我哋而家先睇一睇，又讲返呢个问题，就係好多人问啊，我阿爷阿嫲得唔得救啊？从来都冇听过福音啊，关文祥得唔得救啊？救晒正义啦，包公得唔得救 啊？有啲人喺荒岛嗰度从来未听过福音，又冇人知道佢喺嗰度死咗得唔得救啊？我哋一齐嚟睇睇教宗保禄二世喺度《洛杉矶时报》喺十二月九日是二千年是发表一篇文章，他说每一个人过着正直的生活，人人都会得救，即使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和罗马天主教，他仍然能够得救。但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有好的行为就能够得救，不需要认识耶稣基督。那你说，哎，这个天主教啫，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基督教都有的。有一个是访问是 Robert Schuller，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Robert Schuller 是谁？他是 Crystal Cathedral 的创办人。他有一次是访问葛培里，是 Billy Graham， 在5月31号是1997年。葛培里说，虽然有很多人是从来未见过圣经，或者未听过圣经的教导，甚至是未听过耶稣基督，但若果他们心里面相信有一位神，而他们尝试是过住一些生活是好过他们四周围的人，他们就会得救。葛培里都是这么说，天主教的教宗保禄 Pope John Paul 都是这么说。那究竟是啱定错的呢？我不 care 他们说什么，一起看看圣经是怎么说。圣经说我们得救 是怎样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简单。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即是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如果说靠行为，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另外加拉太书第三章说，从来没有人从古至今是靠住守律法，是靠行为是得救，跟天主教和郭培里讲的是非常之不同。我们是一定是要藉住耶稣基督，一定要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而是靠信心得救。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些经文，得救的途径是什么？就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是需要救赎，以致是信靠这一位救主，仰望这位救主，这个就是救恩。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自己需要被救赎，而是信靠仰望这位救主。刚才说了郭培里和天主教，但亦都有另外一半的人，就好像 John MacArthur 和 John Piper， 他们是很忠于圣经，很忠于神的主权，于是他们就说什么？未听过福音那些全部都不得救，因为未听过福音，你怎样可以知道耶稣基督，怎样认识耶稣基督？我自己是很欣赏 John MacArthur 和 John Piper 的神学观，他们两个的神学观真的非常之好，很多时都 是很准确。但是在这里我不同意他们，因为我见到是约翰福音第九章，头先同大家分享五节同埋三十九节，有亮光先至有审判，而所有嘅人都有审判，所以点啊？所有人都有亮光。我哋冇亮光，我哋冇一个人能够坐喺呢间教会入边。我哋个个人都有亮光，但系当然我哋系接触到福音。咁究竟唔接触到福音嘅人又点样样？其实我哋可以睇得到嘅就系睇下究竟啲旧约嗰啲人点样相信？旧约冇福音噶。究竟旧约入面的人怎样相信？我们一起来看看旧约的一起来看看这个圣经入面的人是怎样得救。最开始最早的就是怎样啊？当夏娃啦，是吧？他们犯了罪之后怎样？觉得自己赤身裸体，哇，非常之羞愧，于是就 找地方匿了，是吧？神怎样啊？杀了一只动物，将动物的皮是包住他们，给他们做衣服。这个就是他们的亮光，他们的罪是需要一只动物是替他们死，以致用的皮是包住他们的罪，这个就是第一个亮光。那你说光不光啊？那我 在这里旁边你都见到了，不是那么光的，小小的亮光。那第二个了，去到创世纪第四章，亚伯和该隐，亚伯献祭，他献什么祭啊？是献他羊群中 投身的，用羊的脂油来到献上给神，为神所喜悦。但是该隐献什么祭？就是献他地里面出产的农作物，神是没有喜悦到。因为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说，若果不流血是没有赎罪。这个也是神给亚伯的一些的亮光。那你说亚当夏娃亚伯有没有仰望耶稣基督？我不知道啊，圣经没有说，我不够胆说有，也不够胆说没有。但是你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献以撒，在历史当中有一天神是要将他自己的儿子献给我们当是赎罪祭。这个叫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是一个预象，让亚伯拉罕看到就是需要救赎，罪就是需要救赎。而亚伯拉罕也看到救赎他的仔的是一只山羊，神是已经预备了在这里给他。亚伯拉罕有没有仰望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有的，你们不信你回去看看。哇，你说有没有搞错啊？亚伯拉罕早过耶稣基督很多的。但是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怎么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耶稣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他能够看得到神是给亮光他，他能够看得到耶稣基督。 我哋一齐嚟睇睇摩西。摩西同埋以色列人系出埃及，上次都同大家讲过，十灾最后个灾系咩啊？击杀将士，要避过呢灾点样避啊？将啲羔羊嘅血游喺个门框上高，佢哋可以避过。呢、这个就是神俾佢哋嘅亮光，你系要赎罪。呢只羔羊就为你嘅罪就死咗。而最后去到创世，去到呢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卒之系颁发献祭嘅律法。叫摩西是翻俾啲人民，教佢哋点样系赎罪，点样嘅仪式，系完全嗰亮光，你可以见到系越嚟越光。最初亚当夏娃系非常之黑暗啊，摸盲鸡吓，但系越嚟越光，你见到。咁摩西有冇仰望耶稣基督啊？诶，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有讲嘅噃，摩西亦都系早过耶稣好多好多。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点讲？摩西捍卫基督所受的凌辱是比埃及的财物更加宝贵，他是仰望到耶稣基督。而直至到耶稣基督是来到世上，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八节讲到有位女先知亚拿，她讲什么？她说耶路撒冷有很多人是盼望救赎，等着这位耶稣基督来，他们有亮光。他们当然由旧约能够看得到，由神给他们的亮光能够看得到。那他们有没有仰望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直接动笃站在这里，已经是去到世上了嘛。他们是完全完完全全有全部的亮光的，这些人。但是很可惜，他们接不接受耶稣基督？他们不接受。所以不一定有亮光就一定接受。有些人有很充足有光猛的亮光仍然都不接受。又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扫罗。扫罗就是将来变成保罗，使徒保罗。扫罗以前是迫害基督徒的，为什么他会改变？突然间在大马色的路上，使徒行传第九章，他跟耶稣基督相遇，圣经说他见到什么？他见到光，他就好像他对眼睛立刻就好像有轮是凋落了下来，他即刻看得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救主，于是他就立刻是受洗。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真的会给亮光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认识他，不是我说的，是圣经里面。其实旧约的人相信和新约的人没什么不同的，新约的人相信是怎样？知道我是需要赎罪，我然后望翻转头睇耶稣二千年前为我做。旧约嗰啲人点样？知道自己需要赎罪，但系佢系望向前睇耶稣基督将会为佢哋所做。其实冇咩唔同。咁究竟行为咧？咁葛培里同埋吓教宗保禄所讲嘅行为点样？冇人系靠行为得救，但系行为系咩？行为系我哋内里信心嘅外在表现。如果我们说信，将来就是的，去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很多人就说我信的，神我信的，我信我的罪是需要救赎，但是神说你完全没有行为，就是好像雅各告诉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那又有很多人说，哎好了，一天光晒了，个个都有亮光，不用传福音，唉，真好，我最怕传福音，个个都有亮光嘛，咁使乜使乜传福音？我亦都系希望能够结束我今日嘅讲道，系用一个例子。若果我哋系知道我哋有心爱嘅人系跌咗落去一个黑暗嘅深渊入边，而你知道佢哋系身边系有一支微小嘅蜡烛，闪下闪下，啲风吹下吹下就为熄。就是好像亚当夏娃那些光道、啊、你会就这样就觉得是、哎、可以了，他们找得到路，还是如果你身边有支很光的电筒，好像我这支这么光，你是会是将这支电筒是交给他们扔给他们？如果你对这个题目的解答，我相信是已经解答了，需不需要是传福音给人家？亦都是藉住我哋头先所读嘅经文，吓话点啊？趁住白日，我哋系要早啲去做神嘅事工，早啲系将我哋嘅亮光系传俾我哋四周围嘅人，传俾我哋心爱嘅人。 让我们一起低头作个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看到你的确你是会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亮光，但是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是不传福音。我们正要是藉着还有光，藉着我们还有是能够数算的日子，是能够尽量是帮你，是将你的光是传达到出去，是给我们身边四周围的人。愿你的话语常与我们同在，与你愿你时时都看守我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或者读同声朗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周身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欲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过我们的债，愿我们得罪免了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属你的，直到永远，阿门。